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十九章，伏地魔的仆人，第五十四集。 他指着布莱克，布莱克缓缓地摇了摇头，凹陷的眼睛突然异样地亮了起来。 哈利，我等于是害了他们， 他嘶哑地说， 我在最后一刻劝莉莉和詹姆改用彼得，让彼得而不是我来当他们的保密人，都怪我，我知道他们遇难的那天夜里，我去看看彼得是否还安全，可是当我赶到他的藏身之处时，彼得已经不见了，那里并没有搏斗的痕迹，我感觉不妙，害怕起来，马上去了你父母家，当我看到他们房子的废墟，看到他们的尸体，我意识到彼得做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。 布莱克的声音哽咽了，他背过脸去。 够了， 卢平说，声音中有一种哈利从没感到过的寒气。 有个可靠的办法，可以证明事实真相。罗恩，把老鼠给我。 如果我把它交给你，你要把它怎么样？ 罗恩紧张地问。 迫使它现出原形， 卢平说。 如果它真是老鼠，这不会伤害他。 罗恩犹豫着，好一会儿才交出斑斑。卢平接了过去。斑斑开始不停地尖叫，扭来扭去，小小的黑眼睛从脑袋上鼓了出来。 准备好了吗，小天狼星？ 卢平问。布莱克已经从床上捡起斯内普的魔杖，他走向卢平和那只挣扎的老鼠，潮湿的眼睛突然像在脸上燃烧起来一样。 一起来吗？ 他轻声问。 我想是的。 卢平一手紧抓着斑斑，一手举起了魔杖。 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 两根魔杖都喷出一道蓝光，一瞬间，斑斑停在半空中，黑色的小身子疯狂地扭动。罗恩大叫。老鼠落到地上，又一阵炫目的闪光，然后就像一棵树成长的快放镜头一样，从地面上急速冒出了一个脑袋，四肢也出来了。片刻之后，一个男子站在斑斑原来的地方，畏畏缩缩，绞着双手。克鲁克山在床上怒吼，吐着唾沫，背上的毛都竖了起来。这是个非常矮小的男人，比哈利和赫敏高不了多少，稀疏的没有光泽的头发乱糟糟的，顶上还秃了一大块，他看上去皱巴巴的，像一个胖子在短时间里掉了很多肉，皮肤很脏，几乎跟斑斑的毛皮一样，尖鼻子和水汪汪的绿豆眼还带着几分老鼠的特征。他扫视着众人，呼吸急促，哈利看到他的眼睛直往门那儿瞟。 你好啊，彼得。 卢平愉快地说，好像经常有老鼠在他面前变成老同学似的。 好久不见。 小天狼星，莱姆斯。 小矮星彼得的声音尖细，眼睛又朝门口瞟了瞟。 我的朋友，我的老朋友。 布莱克举起拿魔杖的胳膊，但卢平抓住他的手腕，使了一个警告的眼色，然后转向小矮星，语气依然轻松随意。 我们刚才在聊天，彼得，说到莉莉和詹姆遇难那天夜里的事情，你在床上滋滋乱叫时可能漏过了一些细节。 莱姆斯， 小矮星急促地说，哈利看到他苍白的面孔上冒出了汗珠。 你不会相信他吧？他想杀死我，莱姆斯。 我们听说是这样， 卢平说， 声音冷淡了一些。 我想跟你澄清一两个小问题，彼得。如果你愿意。 他又来找我了！ 彼得突然尖叫起来，指着布莱克。哈利看到他用的是中指，因为没有食指。 他杀了另一个詹姆，现在又来找我！你要救我，莱姆斯！ 布莱克的脸看上去更像骷髅了，深不可测的眼睛盯着小矮星。 在我们把一些事情弄清楚之前，没人会杀你的。 卢平说。 弄清楚！ 小矮星尖声叫道，又张皇四顾，眼睛瞟到封死的窗户，又瞟到那扇唯一的门。 我知道他会来找我，我知道他会回来找我的，我等了12年了。 你知道小天狼星会从阿兹卡班逃出来吗？ 卢平皱眉道。 以前可没人做到过这点。 他有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黑魔力！ 小矮星尖利地叫道。 不然，他怎么能逃出来？我猜，是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教了他解手。 布莱克笑了起来，一种可怕的、没有快乐的笑声充满了整个房间。 伏地魔教了我几手， 他说。小矮星畏缩了一下，好像布莱克朝他抽了一鞭子似的。 怎么？听到你老主人的名字，害怕了？ 布莱克说。 情有可原，彼得。他手下的那些人对你可不太满意啊，是不是？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小天狼星。 小矮星嘟哝道，呼吸更加急促，现在已经满脸都是晶亮的汗珠了。 这12年你不是在躲我， 布莱克说， 而是在躲伏地魔的老部下。我在阿兹卡班听到了一些事情，彼得。他们都以为你死了，不然就会让你坦白交代。我听到他们在梦里嚷嚷各种话，似乎认为是那个骗子骗了他们。伏地魔按你的情报去了波特家，伏地魔在那儿被打垮了。伏地魔的部下并没有全部进入阿兹卡班，是不是？还有好些在外面。等待时机，假装已经改过自新。他们要是得知你还活着，彼得。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小矮星又说，声音更加尖利。他用袖子擦了擦脸，抬头看着卢平。 你不相信这些疯话吧，莱姆森？ 必须承认，彼得，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会愿意做12年牢鼠。 卢平公正地说。 清白是清白的，但是害怕呀。 小矮星尖叫道。 如果伏地魔的部下在找我，那是因为我把他们最得力的干将送进了阿兹卡班，就是这个奸细小天狼星布莱克。 布莱克的脸都歪了。 你怎么敢？ 他咆哮道。听起来很像他变的那条熊一般的大狗。 我伏地魔的奸细，我什么时候巴结过比我强大有势力的人？而你，我搞不懂自己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看出你是奸细。你一向喜欢强大的朋友，好得到他们的关照，是不是？以前是我和莱姆斯还有詹姆。 小矮星又擦了擦脸，几乎喘不过气来了。 我真是，你这是疯了，没有的事，不知道你怎么能说出这样。 莉莉和詹姆是听了我的建议才让你做保密人的。 布莱克咬牙切齿地说，语气那么激烈，小矮星后退了一步。 我以为那是个好计策，一个调包计，伏地魔一定会来找我，而没有想到他们会用你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东西。你告诉伏地魔你可以把波特一家献给他，那一定是你卑劣的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。 小矮星语无伦次地咕哝着。哈利听见了荒唐、神经病之类的字眼，但他不能不注意到小矮星那土灰般的脸色，还有那双眼睛又在不断瞟向窗户和门口。 卢平教授， 赫敏怯生生地问， 我可以说一句吗？ 当然可以，赫敏。 卢平亲切地说。 斑斑，我是说这个人，他在哈利的寝室里睡了三年，如果他是神秘人的帮凶，那他为什么一直没有伤害哈利呢？ 对呀， 小矮星尖声说，用他残缺的手指着赫敏。 谢谢你，看到了吗，莱姆斯，我没有动过哈利一根头发，凭什么呀？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 布莱克说。 因为你从来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。伏地魔销声匿迹12年，人家说他已经半死不活。你不会为了一个残废失势的巫师在阿布斯邓布利多的眼皮底下杀人，是不是？你必须确定他还是最大的霸主才会回去跟他，是不是？不然你为什么会找一个巫师家庭来收留你呢？因为这样可以竖着耳朵听消息，是不是，彼得？万一你的老庇护人卷土重来，形势安全了，你再回去投靠他。 小矮星的嘴巴张了几下，似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。